好啦，又到咗呢个每日一萬嘅环节。咁今日呢其实朝头早起身就睇咗几单新闻，咁全部都系喺 Facebook 啦吓。咁当然 Facebook 都有啲报啲海外啊、日本啊、纽西兰啊咁样，同埋啲本地嘅事。咁所以呢就有几单想出嚟讲下嘅。咁第一单呢讲下啲轻松啲嘅先啦吓。咁就讲返呢个美日联合军演，咁呢就係、是、一个疑似日本驻日美军同埋自卫队女呢、这个女队员有个藏战，咁呢个男人即係美军啦就将佢同嗰个美军嗰、那个日本自卫队嘅女队员呢搏嘢嘅相啊同埋啲片呢就放上网。咁啊，都梗系十分之扑街啦，照原唱吓。咁啊，咁啊，依单嘢咧，即系你要睇翻系一个历史因素嚟，因为日本战败咧，所以导致要有美军喺日本驻即系驻兵啦吓。咁啊入即系你知咧，美军驻咗日本，咁啊梗系会好多问题啦吓，因为每日带埋军纪去噶嘛，咁所以咧喺日本就揾慰安妇啦，咁亦都好多人愿意去服侍呢个美军啊，因为你都知道战后日本嗰个人咧，普遍日本人咧男人啊少啲嘅，因为打仗死咗好多啦嘛，咁加上日本人又矮啲，咁美军个个六尺五寸吓，咁高大比日本人高两个头。咁当然好多可能都好多女人会投怀送抱啦，都未必系被逼嘅，都好多系自愿啦吓。咁当然你话喺床上激战系点都好过兵戎相见啦，系咪？咁你如果你话可以上床解决问题，唔会有咩战争咁啊，反而呢样嘢咧系促进世界和平嘅一个另外一个途径嚟，我觉得吓。所以呢就唔能够用负面嘅角度去睇嘅，因为我哋嘅节目呢一定要向大家灌输呢个正面嘅信息。咁所以呢单嘢呢可以叫做促进呢个日美防卫协防，或者呢稳定呢个东北亚和平呢係有好大帮助嘅。咁当然你话会唔会调翻转头咧？有自卫日本嘅自卫队去喐呢个美军嘅女兵咧？咁可能唔系话冇机会嘅，不过嗰个比例应该会少啲啦吓。咁如果有咧，亦都会促进呢个日美双方嘅友谊啦，系嘛？大家打翻场友谊波，促进下友谊吓。呢、这个我觉得都系一个世界和平嘅象征嚟嘅。好啦。咁啊，讲下咧，今日呢个新闻咧，就关于六四咧，咁啊，各个政党喺六四晚会嗰度筹款啦，咁啊，成绩表出咗嚟，咁啊，当然有啲系一向都唔会咁早报噶啦，因为可能太多钱啦，要慢慢数。咁咧晚会咧呢个政党筹款数字咧，嗱，咁啊今年少过旧年啦，其实都系近几年嘅低位，咁我哋都估到嘅，啊，咁当然你有冇十一万咧，就肯定冇噶啦。不过咧督到就十一万啦，因为咧今次嗰个球场咧，大家都知道啦，系坐得比较松动嘅，因为以往我哋去咧，会坐得好逼嘅，今年咧，其实明显旧年都松动啲嘅，今年比旧年更加松动，咁人数咧，其实我估计比旧年其实应该少咗三四成都有，三成啦，冇四成啦，起码都少咗三成嘅，呢个实际数字啦。咁但系咧，各个政党咧，你话公民党跌咗好多，因为旧年啊筹到28.7万，今年得16万，就少咗好多，少咗成12万几吓。咁啊，众志啊跌得最紧要，就旧年有45万，今年得17.8万。咁工党咧，其实工党一向都系冇乜噶啦，咁加上佢又系白票党吓，议员啊死剩一个。咁啊，旧年9万几，今年点样38000？如果讲跌啊，佢一定系跌得最多嘅，就唔系呢个众志，众志跌60%啫，佢又跌咗，佢又得翻1/3，系嘛？咁啊，小丽咧就两年一样，我都有白皮嘢，可能白票党因为小丽都冇乜出声啦，啲人觉得冇佢，即系佢冇咁黑人憎啦吓。新同盟就未公布， 咁新同盟其实筹款能力一向都唔强，因为咧冇乜魅力型嘅领袖啦，得一个范国威，其他人都唔系咁市民唔系咁熟悉。咁社民连咧就跌幅相对于少嘅，因为咧你睇翻佢嗰个每年咧之前都系20几万，2014年21，2015年就成30，旧年28万几，咁今年亦都有16万。咁因为咧六四嚟讲啊，全香港最呢个议题关心得最多，其实都系社民连，即系唔计佢投白票或者点样啦吓。但系咧，始终去得呢个新，即系以前新华社啊，唔系即系而家讲嗰个中联办啦吓，去得中联办示威最多嘅，我谂肯定系社民连，冇其他人任何团体，就算你支联会都一年去两三次系嘛。咁但系咧，去得最多呢个中联办示威嘅定社民连。咁啲人入钱俾佢，其实都有个即系有个叫做无可厚非，系反而中置啦。我觉得系一定系因为白票党呢个效应而令到佢个呢个筹款系跌咗咁多嘅。咁佢本身佢都唔认同啦吓，唔认同呢个叫做可能六四呢个集会，但系咧筹款佢就好认同喎。咁我想讲一讲呢个罗冠聪，由学联时期。佢俾人哋搞，俾啲熱狗本土派搞，笑佢係羅三七。但係到佢自己做咗議員，又或者佢自己出嚟揾食，佢基本上個思維呢就投晒去熱狗嗰邊嘅，成個本土思維。咁佢唔知係佢嗰個政治取向定係點樣呢，從來都係呢樣嘢。但係我覺得如果係你為咗因為要吸引年青人嘅支持，又或者朋輩之間嘅認同，你嗰个政治取向投向呢个本土热狗嘅话呢，咁我觉得呢个呢就係一种好投机好无耻嘅一种政棍行为。我亦都非常之后悔为佢拉个票。咁呢个我觉得係嚟緊嗰个佢哋嗰个政治生命都我諗即将完结㗎啦。如果 DQ 呢肯定係冇得捞㗎啦。咁嚟緊众志仲有冇人上呢，我亦都唔觉得会有机会上。因为即使 DQ 你话呢，佢可以用一封确认书，又或者选举主任可以判断你嘅生死。即係话熱狗而家都好戇鳩，哇，又话黄毓民会出嚟参选，又话佢支持呢个本民前清正。冇㗎。你哋如果系本民前清正俾人 DQ, 加埋呢个众志，包埋长毛，包埋呢个自决派俾人 DQ 嘅话呢，你哋系连报名嘅资格都冇嘅，报咗名，转头就话你哋唔合资格，系唔会俾你哋入闸嘅，冇用嘅，所以咧，如果真系嚟紧 DQ 成功，应该估计可能都系7月份啦，一费事可能避免刺激7-1人数啦。而家政府好精噶啦，唔系好似以前嚟紧呢个林郑系比梁振英更加醒目、更加低调、更加聪明，佢会用好多阴招，唔使谷。出到嚟话明俾你知我要搞你。所以呢，如果7-1之后嘅 DQ 一发生呢，佢哋就会俾人褫夺议员资格啦。係佢哋同一个组织任何一个排头，你黄之锋想选，你黎文乐想去选，都冇机会。係唔会俾你入闸，唔会俾你出闸。所以我觉得佢哋呢个政治生命应该都完结㗎啦。咁嚟緊估计7-1呢，因为7-1嗰啲人呢出得嚟大热天时出嚟行街嘅话呢，我觉得个人数一定会少过六四晚会好多嘅。始终六四人有一种心结，咁多年嚟放唔低，即使唔认同你支联会都可能会去支持，我就其中一个。咁但七一呢，老实讲都唔会有人好多人出嚟㗎啦。我估计到时新闻会报50,000人或者以下啦，呢个系苹果数字，实际警方可能估10,000人或者8,000人都分咗个胆估下，所以呢系一定系创历史新低㗎啦。咁啊呢个话题讲住呢度先。